会下地， 大家和睦情同姐妹兄弟， 没有共同的阻碍， 不存在交接和偷袭，院子吃出牛羊在，我学习一下共同言语， 梦里 I'm not afraid to

Hanging with

不是感冒，不是生病。打工赚钱准备行李，带着地图坐上飞机，要出发。

彩色的阳光洒满了成长，勾勒着希望的模样。精灵飞舞般藤蔓生长，和神经一起被无限拉长。哦哦， 手心里的爱化作月能量，我站在魔法阵中央。 只往前飞。 关怀，让勇敢给明天更多依赖。感动的是指尖能感受美好的存在，我愿意为你等待。 脱下红外套，让我在大白天睡衣。